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叫做《正义女神不睁眼》。哎，大家觉得这个名字很奇怪哈，为什么是正义女神不睁眼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哈，朱诗瑞，欢迎朱诗瑞。 大家好，我是朱诗瑞。 嗯，说到这本书哈，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啊，它的作者不止朱诗瑞一个人哈，所以为什么要介绍说之一哈，还有很多人，这些人来自哪儿呢？都来自于一个 APP 叫做知乎。 对， 知乎呢其实是一个网络的问答专区，包括了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集聚在这里哈，贡献自己的智慧。那这本书也是一样，这本书其实有37位作者。 对，37位作者。 对，来诗瑞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本书的作者构成都是哪些人？ 据我所知呢，这个《正义女神不睁眼》呢，是由37位作者来构成的，大多部分是奋战在法律一线的检察官、法官，或者是公司法务，乃至于是像我这样的律师，基本上是这样。 哎，我刚刚听出来了，法律哈，就是说这本书啊，其实是跟法律相关的哈，并不是大家所想当中的，哎，《正义女神不睁眼》是不是一本什么动漫呀，或者时尚类的哈？其实是跟法律相关的。那诗瑞，你是做哪一块法律咨询的？ 我的话主要是做那个股权分置以及并购重组这方面的法律问题。是这样的。 那你也是一个律师哈？ 对。 这本书你写了哪些章节呢？ 我写的主要是涉及到它的经典案例。就是包括江苏省物价局为什么对这个奔驰进行高额的那个罚款，我主要是写了这个反垄断方面，这样 的 一个文章。对， 这本书首先介绍一下它这个书名哈，《正义女神不睁眼》，大家觉得很奇怪哈，为什么叫不睁眼呢？ 这个正义女神啊，其实是有典故的。其实最初呢，这个正义女神来自于古希腊的一个典故。在古希腊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当时奥林匹斯山上众神纷争，之后大家纷扰不断，没有人能够裁决这个正义，包括宙斯也没有办法来解决这样的纠纷。这个时候呢，站出了一个白袍金冠的一个女神，她闭上了眼睛，左手持剑，右手是天平，然后这个时候众神的话就姑且听之，因为她蒙上了双眼，表示公正无私，不徇私情。这样一来的话，他就是不管面前站着什么样的人，他都会一视同仁，因为他闭上眼睛就可以看不到争纷者的面貌跟身份，从而就保证了他的公正。所以这个就是正义女神不睁眼的来由。 看似是觉得好像是一个挺无厘头的一个词哈，这样一个书名，其实背后还蕴含了一些道理，比如说作为法律的公正，客观公正哈。 对， 所以这是这本书的主旨哈。 而且由这个典故呢，后来就是在西方乃至于在国内也引出了一句格言，就是说程序是正义的蒙眼布，因为你闭上了眼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自我约束。这个也是法律从业者的一个执念跟理念。 看你这么一说哈，我觉得这本书还挺专业的哈。到底是不是这么专业，是不是离我们的生活特别远呢？ 其实这本书的话，它并不是像看起来那么专业，因为它的面向的受众呢是普通大众。因为它既可以让专业人士去读， 也可以让非专业人士在那个茶余饭后作为谈资，这方面也没有问题。 那你说这本书哈可以面向大众，它有没有一个年龄层的限制哈？比如说多大年纪的人或者是什么样工作的人比较适合看这本书呢？ 这本书的话它具有很大的一个普适性，但是基本上它也有一个基本的定位，可以让就是基本工作十年以内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士，基本上阅读这方面书他们会比较有兴趣。 就是初入职场的一些新人哈， 对， 包括有一定的经验但是又不是特别的有阅历的这样一些人来读。 对，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可以介绍一下这个书里的一些内容哈，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相关，是不是有一定的关联？ 可以，因为我们看到这本书啊，基本上是由六个章节组成的，其中有两个章节呢，就是第二个章节跟第三章节，它其中大量的说了，初入职场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什么问题，还有包括生活中应该注意什么样的法律常识。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因为基本上现在在这个世界里边，要么就是雇主，要么就是雇工。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在这个劳动关系的大网里边去生活，所以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成为我们非常需要看重的一个法律或者法规， 需要了解的一个， 对，也是需要了解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它里边有一篇文章就是说，在劳动者如果被公司辞退的时候没有签劳动合同，怎么去证明他们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你像这样一篇文章就非常具有典型性，而且是能够被大多数读者所感兴趣而且也是被他们需要的一篇文章。 我听出来了哈，其实就是说啊，这本书跟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可能离开法律，可以说每一个细节可能都关乎法律的问题哈。所以我们要让很多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因为他没有经验嘛，所以他首先要先打个预防针，对于法律有自己的这个敏感性哈，所以在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知道去帮自己维权，然后也知道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对，正如你所说的，因为法律的话它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是如果你不懂这个规则的话，那往往真的遭受侵权的时候你就不明白怎么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这个时候了解一些法律的常识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也就是这本书它之所以能够现在受到知乎上很多的用户这样的一个赞赏吧，基本上 很实用， 对，很实用，是的。 那我就想问问哈，你说这个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比如说像我初入职场哈，我刚刚工作两三年，我最需要了解的法律知识是什么？ 就我认为呢，基本上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针对你在职场过程中，你这个从入职到升职过程中这些劳动合同法、劳动法对你权益的保障，而且就是因为您是一个女性嘛，所以说往往的话可能将来会涉及到三期，比如说孕期，对吧？那可能这方面可能就是 孕期， 对，孕期、假期、孕期、哺乳期，还有 产 期，这个是三 期，哺乳期、产期， 对，这个是三期。 那我就不了解法律了， 对，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权益其实是需要是受劳动法的保护的， 对， 必须要很了解，否则可能很多时候你忽视了可能就容易侵犯你自己的个人权益哈。 并不是要求你去精通，而是你略有了解，因为你略有了解，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感受到你自己的权益当遭受侵害的时候你会认识到，而不是像有的那个员工或者是有的那个普通大众一样，他会觉得我遭受了侵害，然后他也没觉得有怎么样。往往是这个样子的，现实生活中。 但我想可能劳动法只是其中一方面哈，只是我们的工作需要，那生活当中呢？ 生活当中你比如说我们只要是一个回来这世界上的人，他就会有就是衣食住行的欲望，所以这个时候呢往往就会涉及到消费。 消费法， 对，可能就是涉及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以这个时候往往大家会觉得，你比如说你去商场去买一些东西，然后拿回来之后呢发现它坏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有的人会觉得那它就是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 就扔了、 对， 或者就认栽了， 对，这样的人往往就是因为可能是他没有这样的法律的 意识、 但有的人呢就会很自觉的就会去找商家去跟他进行协商，但是往往商家的话肯定是不愿意去解决这个事情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如果稍微懂一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你就可以去三幺五协会去投诉，或者去工商局去投诉。 哦，看来还真的是很实用。 是的。 嗯，哎，你刚刚说到了工作上劳动法，生活上消费法，除了消费法还有哪些法律是我们特别急需知道的？嗯，你比如说哈，作为大学生刚刚入职，那他可能要有租房子的问题哈，因为很多可能不在北京的啊，不在这个工作当地的哈，这样一些人，年轻人租房子其实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哈。 是的，是的。 该怎么去维护自己的权利？要需要学哪些法律？ 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大家应该稍微了解一下合同法，因为往往大家知道，大家在租赁，无论是买房或者是租赁房屋，这个时候呢，都需要利用合同法来对这个条款进行规制。 嗯。 举个例子，就是在大家日常生活中，尤其刚才您说的大学生毕业之后租房这一块，最容易发生的纠纷呢，可能就是跟房东这边产生的那个房屋租赁纠纷。 嗯。 那这个时候，如果他稍微了解一些合同法，他在签这个房屋租赁合同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心里边就会有数。 哦。 也不至于就是到时候真的起纠纷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碍于他当时确实签了这个字，因为在法律上有一个词汇叫做民事意思自治原则。 民事 意思自治原则。 哦， 对，就只要你签了字，那可能就是这个条款就已经生效 了。嗯，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懂一些合同法，你可以对这个合同的条款啊，它中间的违约条款进行相应的了解。 嗯， 那这个时候呢，你通篇看了这个合同之后，你再去做决定要不要签字。 嗯， 这个可能是对就是所有的大学生，或者乃至于普通大众，这都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嗯，对，你这么一说哈，我就觉得我也租过房子，我就发现哈，当时不懂得法律的时候，哎呀，觉得这个租赁的这个房东的这个给我的这个合同特别的长。 嗯， 就是基本能有五六页，我觉得就是看得头疼。你像这种情况哈，你像因为他有的这个年轻人他不是学这个专业，不是学法律的，他可能有这个意识。 嗯。 但是呢，如果我们要着重从哪些地方或者哪些条款来看，才能够比较简明扼要，又比较简单的能够了解到我们所拥有的权利呢？你可以给我们指点一二吗？ 嗯，可以。因为这个像房屋租赁合同啊，最主要的话你会发现它抬头的话是甲乙双方，所以这个时候呢，作为甲方肯定是房东了，乙方的话是租客，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看到这个甲方他是不是有完全的身份证信息，是不是真的名字，乃至于他要附上他的身份证号。这个时候呢，一旦起纠纷的时候，我们也好容易找到这个人，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有些甲方他现在不是说真正的房东，他可能是二房东， 对， 或者是多次租赁， 嗯， 在法律上被称为是次级承租人，这样的一个形式。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了解他的真实身份。 嗯，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嗯， 其次呢，就是对这个房屋本身它的一个相关资质，你比如说这房屋的房产证，还有它 还要看房产证， 对，略微要看一下。这是非常必要的。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房屋相关的供暖啊，一些条件啊，都要看到，因为你事先了解的越清楚，那事后呢，你在房屋租赁过程中呢，产生的问题也越小。然后再一个需要重视的呢，就是这个相应的违约条款。 嗯， 因为往往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地点放在北京来说， 嗯， 你比如说经常会押一付三或者押一付一这样的一个形式。 对。 如果说到时候真的起纠纷的时候呢，可能房东不愿意返还这个押金，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先呢，你要了解一下这个押金究竟到时候是怎么返还的。 嗯。 如果合同中有约定，那咱们就按约定。如果无约定的话，那也要事先跟房东这边商量好，以免到时候真的起纠纷的时候呢，我们这边手足无措，很被动，这就不好了。 但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哈，咱们发现现在其实这个房屋租赁的中介特别多。 嗯， 就是我们其实很多年轻人他刚涉入职场哈，刚到这个社会上打拼，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经验，他觉得我最方便的方法可能就是要不就在网上找，要不然就是找中介。 嗯， 而且找中介是最方便的，因为你提出要求之后他可能特别热情哈，我带你去看各种各样的房子。像这种情况，中介来帮你租房子还要注意什么？ 嗯，如果是中介的话，往往大家会看到就是比如说你像链家呀，这样的那个房屋租赁机构，他会带你去看房，然后之后呢签一个这样的居间合同，实际上他是赚取这个佣金。往往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他这个合同，因为首先他这个房屋呢是从房东那块拿过来的，可能是直接你来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你跟房东去签，另外一种形式呢可能是跟这个中介机构去签，那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跟这个中介机构去签，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对比中介机构来说，就是我们作为承租人可能是比较弱势的一方， 对， 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拿出很多页的这样的一个带有那个很多限制条款的这样的合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对它进行全面审查。我觉得这个时候需要注意的就是不仅仅是了解合同法的问题了，而是这个时候可以去寻求一下律师的帮助，让他们帮你审查一下合同，因为往往律师有的时候空闲时间他也很愿意这样去帮助别人。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哎呀，真的很实用哈。 嗯、 包括我也知道年轻人他在。刚刚工作的时候还有很多问题，像通讯，通讯包括上网，这个都是有法律的要求和规定的哈。 是的， 这个是我之前看这本书之前不知道的，啊，会有这么多的这个法律可以维护的权益啊。 对。 通信到底是怎么一个维护的方式呢？ 嗯，说到通讯的话，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你在朋友圈，转发一些别人的隐私什么的，这样的情况。那这个实际上就是受刑法所保护的， 受刑法保护， 对，受刑法所保护的。因为如果说你编造或者是诽谤他人，举个例子，比如说前段时间有那种人肉啊或者怎么样，你得把对方发出去，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形式吧，这个可能是对于就是当事人他可能不知道我这边是违法的，但其实你捏造或者诽谤发在朋友圈传播500字以上，那可能这个时候就是谣言了。 是这样哈， 对，这可能已经触犯刑法了。 有这个，我觉得也挺实用的哈。 对， 包括还有淘宝上的一些法律的维权，大家年轻人喜欢淘宝哈。 对。 但是呢，到底有哪些法律维权？可能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刚刚入职场的听众朋友哈，确实不一定非常了解哈。你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淘宝的话，往往大家。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你从这块订货，然后之后呢，他虚假发货。 虚假发货。 对， 就是没发其实 、他填那个空单，那这个时候怎么去主张呢？最简单的有效的方式就是直接向平台去投诉。 去哪儿投诉？ 直接去向淘宝平台，像这样电商平台去投诉，这个是最简单的方式。如果他们就是投诉 还没有效果呢， 失灵呢，那我们就向那个工商局投诉，或者是向315协会去投诉，因为这个也是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样的一个规制的。 那如果说哈，比如说这种情况，就是我买了东西他给我寄过来了，可是比如说是个玻璃的，中间裂了损坏了哈，结果呢我收到的是一个不完整的东西，但是呢快递就说这个发货就是这么发的，我不管，那该怎么办？ 那这个就是最好跟商家去协商，因为这个往往属于是民事领域，那就是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的话就按双方去协商，如果实在是协商不成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你要去主张这样的一个权利。当然你要，因为你作为这个权利被侵害的这一方，那你就要举证不是因为你的原因导致这个物体货物受损，而是对方的原因，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想起诉的话，那就一定要举出证据来，是对方导致我们这样物品受损。 怎么举证呢？因为你也不知道他发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我们只能基于合理的怀疑，排除掉我们这边的责任，不是因为我的原因，因为如果不是我们的原因，那往往可能就是包括这个物流啊、承运人或者乃至于这商家这边的原因了。 但是这个确实是也挺难判断的， 举证很困难。对， 确实很困难，所以好多的年轻人说，哎呀，我就认栽了吧，我再买一个。 对， 会有这种情况。包括还有一种哈，因为淘宝的这个，我周围很多人淘宝就出现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哎，我这件衣服明明看的是红色的， 色差， 大红色的，哎，为什么寄过来是暗红色的呢？像这种情况，它有法律的这个支持和维权吗？ 这个是有相应的法律去支持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呀，还有包括广告法呀，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个虚假宣传的问题，对吧？那这个色差这个问题，什么是合理的？这个还没有进行明确的约定，但至少，比如说它是紫红色。突然变成了红色，那这可能就是明显，就是 色差太厉害了， 太离谱了，太厉害了。那这个明显超出大家的认知之外了， 对。 那这个时候呢，那可能就是涉及到虚假宣传。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向工商局依据广告法或者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去投诉，来主张我们的权利。 哦啊，那就是说呀，其实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人给我们做主。 对， 我们了解这些之后，我们就很放心了。 对，是的。 对，所以年轻人特别主张看这本书哈，比较实用。刚刚书里哈聊到了很多关于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所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哈，我们需要通过法律的方式去维护自己的权益。还有一些哈，也是我很疑惑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父母经常教育我们啊，违法犯罪的事情不要干哈，然后我们就觉得。什么是违法犯罪？就是什么不杀人放火哈，不偷东西，不抢劫，这个我们确实做不到哈，因为我们觉得这就是坏人嘛。但是呢，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确实还有一些是，可能我们觉得也不算是法律规定的不能做的事情，但是呢，也许它会触犯违法。比如说，我想卖个房子啊，我突然就不卖了，我不卖了，我就是不是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不想卖，我就可以不卖呢？还是？我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包括说违法和犯罪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嗯，就这个问题，我觉得您问得非常好。违法跟犯罪呢，这个其实是大多数人会认为它是非常混淆的一个状态，因为他们区分不了什么是违法，什么是犯罪。基本上可以这样说，犯罪呢，应该是最为严重的一种违约形式。就是犯罪的话，往往是触犯到了刑法，而违法呢？它是一个大的概念，可能就是我们可以说违法的行为可能会触犯到犯罪，但是犯罪的行为一定违法。违法的话，可能它违反了，比如说合同法，违反了民法领域、刑法领域，或者商法、公司法领域。但是犯罪呢，肯定是已经触犯到了刑法，触犯了最严重的那样的一个法律规章。 那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说违法可能是。对一些不算特别严重的叫违法，但是犯罪是构成了一定的罪证了，就是属于比较严重型的， 已经是触犯了刑法。 哦，触犯了刑法。 对 啊，所以我们说的违法其实是触犯刑法的意思。 犯罪是触犯了刑法。 啊，犯罪是触犯了刑法。 违法的话，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这个，我们房屋买卖过程中，我这个房屋本来我要卖。现在我不卖了，然后那个买方呢这边已经交了相关的定金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违约，那我们就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违法了，无论你自知不自知，我们已经违反了合同法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依据合同法这样的一个原则，相应的条款向对方支付相应的违约金，是这样的。 啊，这个解释的就很清楚了哈。 对， 说这个违法和犯罪的区别。那还有一个问题哈，是不是在法律上没有规定的事情我们就能做，说不违法就是合法吗？其实这个书里也解释过哈，这个到底是为什么，也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基本上有一句话是这么说，法无明文禁止不为罪。或者说法无明文规定即自由，就是如果法律没有相关的规定的话，大家会觉得可能是很自由的去做这样的事情的。但是前提是你要了解到无数的法律。但是我觉得作为非专业人士，可能对法律他并不是全面了解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他应该慎之又慎。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咱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 笔画写下描述你的文字，在夜幕笼罩的窗前，晚风伴着夜色来到窗前，在你还没有入睡之前，慢慢念着要将月亮挂树上，还有那只会说谎的大黑猫，孩子你呀打了哈欠不睡觉，爸爸在为念儿唱一首歌谣。笔画写下描述你的文